给化解掉了，他也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是不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这是贫血症的综合调治的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个小难题儿啊，就是这个血小板减少症和增多症，是吧？血小板减少容易出血啊，所以呢，西方医学就给打止血针，啊，止血针。止血针打多了，完了哟，嘴唇也麻，手脚也麻，大夫说赶紧停药。为啥？矫枉过正，容易出现血粘度增高，微血栓形成，甚至如果你不及时停药，还会打出来脑梗塞来，对不对？这叫血小板减少。那血小板增多呢？啊，包括那个膏原病、红细胞增多症，免疫引起的，啊，会导致微血栓形成，血变黏了。结果呢？哎，这个西医呢就要打一些抗血栓的药物，啊，什么口服的什么阿司匹林呢，是吧？哎，打的一些什么呢？哎，扩张血管啊，包括一些抗血凝的药物，结果也不能打多，打多了怎么着了？呵，出现了眼球发红，有出血点，甚至皮肤上出现出血点，啊，甚至胃肠黏膜出现内部的溃疡面和出血，这又是一个矫枉过正，叫什么呢？叫活血化瘀，活大发劲儿的，导致内出血了。当然了，这个就更危险了，所以这个平衡很难掌握，是吧？人很难掌握，但是人的脏腑却很容易掌握。哎，它有个自动调节的平衡，所以这个呢，都属于脾不能统摄气血。接着给大家说，啊，富贵病。脏腑调节之法，经络学的讲解，我们是入木三分，啊，不是在身上画图，而是让大家观人无官，识人无脏，知人无体，啊，知人无体，这是由表入里。另外呢，一根手指连接着五脏六腑，这就叫什么呢？叫整体细化，啊，所以这样的知识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呢，你要是把它听得懂了，学得会了，是让理解起来又非常的容易，而且在整个养生过程当中，这系列方法的学习它是非常实用的，是不是？而不是说我了解多少个穴位啊，是不是？我知道多少种食疗啊，是吧？养生不是凑数啊，一个方法有效可以解决几十个问题，是吧？一百个方法无效你就换着让用，它照让方不对症不起效果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明白养生的文化和方式方法结合的问题。我们上次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这个痛风，啊，痛风，名如其义，啊，什么叫痛风啊？痛风性关节炎，第一个特点就是疼，啊，有多疼？刀割样的疼啊！那这个关节炎经常发作的部位在哪儿呢？大脚趾，啊，大脚趾，也有全身发作的病例。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痛风，它不属于外科治病的范畴。如果你偏要到外科去治，啊，我送你几个字：治标，不治本。 那么痛风应该到哪个科去治呢？哎，到糖尿病科。有的朋友说，那我去过糖尿病科，我本身就有糖尿病，结果那大夫去告诉我到外科去会诊去，说糖尿病科治不了这个病，那我就告诉你，你干脆糖尿病也不要在这个医院治了。人呢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生命科学当中绝对不允许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象的出现。人体是个非常密切的关联结构，人的生命有三大营养物质，是吧？糖、蛋白质、脂肪。什么是糖啊？糖是碳水化合物，是直接给人体提供生命能源的物质，这大家知道。那什么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是人的生命结构存在的方式，是吧？说白了就是肉，你的肌肉，是吧？你的细胞膜，是不是啊？哎，你的皮肤，是吧？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吧？那什么是脂肪啊？脂肪是人生命的能量的储备形式，啊，是什么呢？是手机电池啊，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充电，你用的时候它才有电，你不充电它哪来的电呢？所以俗语道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啊，我说这句话不对，是吧？胖了是病，人容易得富贵病，人到老了要突然间变瘦了麻烦了，是恶性疾病的信号，是不是啊？你包括现在糖尿病人好多都是消瘦的营养不良，而好多突然间消瘦一个月掉几斤秤，甚至一个月掉十几斤秤的，是吧？不是恶性肿瘤就是甲亢，那跑不了这些恶性病。所以啊，人到老了啊，长寿的信号是略微的胖那么一点点啊，略微胖那么一点点，好，最好不要超过 20%， 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痛风病、糖尿病、脂肪肝，说一说这三大代谢类疾病它的调治的方案。这三大代谢类疾病啊，往往都是有先后顺序的，是不是？这个血糖它是变化当中的，而且是变化比较迅速的，是吧？你像糖尿病的朋友一顿吃多了就血糖高了，饿他两顿低血糖了。所以我常跟糖尿病的朋友讲，不要追求一味的血糖过低，血糖过低也得并发症叫营养不良，血糖过高呢是酮症酸中毒休克，是不是 啊都是要命的。那么糖尿病朋友你在调治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叫稳定压倒一切，忽高忽低都是伤害。那相比较而言呢，人这个脂肪，人这个肌肉啊，这蛋白质的储存，它就不是可以突然当天就改变的，说我昨天有脂肪肝今天一天治好了啊，很难，几乎不可能。说我一天呢掉秤掉了几斤的秤啊，除非你是跑肚拉稀把人拉脱水了，电解质紊乱了啊，不可能脂肪迅速被分解。说现在有的人呢到国外去，是吧？想美吗？想漂亮吗？抽脂啊，他说我想瘦，想一下子就变成瘦美人，脂肪再手术给他吸掉个3斤5斤的吧，啊，都有生命危险。包括呢肝硬化腹水的人，一次腹水放多了还容易把命放没了呢，你何况脂肪啊。所以现在有不少年轻女性为了苗条为了美 用一些暴力的减肥法，什么跑肚拉稀法啊，抽脂法啊，手术法啊，哎，给大家郑重提示，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过度服减肥药所导致的糖尿病病人，导致的肾衰竭病人，是吧，已经不占少数。所以这个呢，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代谢类的疾病，它不是你吃饭的错，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有人得了糖尿病，过度的节食，是不是啊？哎，暴走妈妈，大家看了是吧？为了儿子做手术，做那肝移植啊，那母亲暴走45天吧，把脂肪肝走没了，是吧？实际上这样的母亲，母爱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是吧？但是大家不要效仿，啊，不要效仿。你要看一看你是否具备那样的体力和体质，是吧？如果你不具备，过度的运动和消耗，就会使肝脏上大量沉积的脂肪到血液当中来。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暴走，啊，甚至可能走出心肌梗死来，那是非常危险的，是吧？所以啊，开车好的那个老司机，起车缓，停车缓，是不是啊？哎，刚拿到驾照的新司机呢，起车呀，突然刹车呀，也咯嘣一声。所以人的生命代谢啊，要缓慢的调节，缓慢的改变。急刹车是非常的危险的啊！包括现在好多医学家介绍，这吸烟呢，戒烟戒酒也不要突然，因为这个戒断综合症往往会要了命的，嘿嘿，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改变生活方式造健康，是从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当中循序渐进的改变而来，而不是一下子改变了一切，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痛风它的形成有两大病因，是吧？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药物。所以一说痛风，好多人都说，哎，你是不是大鱼大肉啊？哎，有一大半的人点头，哦，是啊，请你改掉它，你就可以好。而还有一小部分的人，近1/3以上吧，说我没有大鱼大肉啊，我饮食很规律啊，我怎么还得上痛风了呢？哎，焦虑的情志，烟酒的无度，加上第三条，药物性的损害肾功能，也会导致痛风的形成。所以这第三大类人群，刚才说这三大类人群，就不要过度控制饮食。所以现在有些痛风病人，牛奶不吃了，鸡蛋不吃了，瘦肉也不吃了，哦，那面痛风是疼痛能控制缓解一定程度，后来得上了一个更严重的病，浑身浮肿，低蛋白血症，是吧？营养不良啊，然后最后呢，容易导致脏腑功能的衰竭，那就更可怕了。所以我常给大家讲，我说人之得病是自己造出来的病。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刚听了不服气，是吧？说我的病都是别人气的，啊，我的病是干活累的，我的病呢是父母身体不好，遗传来的，甚至有的说我的病是天上掉下来的。请问谁能医好你的病？你相信过多少专家？你又找了多少权威？你又花了多少钱买灵丹妙药？最后，有谁不是竹篮打水？谁救你啊？记住，一定是你自己。你多在你自己的生活行为造病上，你要找原因。所以改变人命运的不是你外来的贵人，是吧？当然你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这个主动权一定是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养生绝对不能被动啊。所以有时候大家不理解我，说这徐老师啊，人家打电话呀，问家里亲属啊朋友啊， 那病多重啊，你就说两句帮帮人家嘛，不是不帮，白帮，帮不了。为什么呢？还处在半医盲的状态，你帮了他，无非他就让他的亲属多买点保健品罢了，他好得了吗？他好不了。所以呀，真正会养生的人不依靠保健品，而保健品只是一个武器，只是一个帮手。反过来呢，不会养生的人却拼命的去吃保健品，像赌博一样把健康压在保健品身上，而对养生文化只字不提，是吧？四六不通，说那是非常的危险的。养生有道，文化先行，要求我的每一个学生和助手，是吧？我们都要把这文化推广好，在文化畅通落实的同时，辅以方法和相应的保健的产品，这样才能康复。反之，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单纯的用保健品，那人就算好了病，他也不会感谢你，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好的，那么将来犯病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犯的，我们反而会好心做坏事，是不是啊？甚至还会落下埋怨，这又何必呢？是不是啊？我们做好事不留名，是吧？不需要大家写感谢信送锦旗，不需要。但是我们做好事，如果没有把文化落实好，说清楚，反而让人家误解，反而要背黑锅，那就太愚蠢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是不是啊？所以养生啊，一定要保护自己，是吧？用自己的双手在自己的身上创造健康。所以痛风性关节，我讲了两大病因，一个是不良的饮食习惯，一个是肾损害，哪块错了改哪块。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三大代谢类疾病，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那为什么西方医学喜欢把它叫代谢综合症呢？哎，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呀，我说综合症啊，这个名字啊，是老外经常喜欢用的。为什么呢？搞不懂了，搞糊涂了，得，那就戴上综合症的帽子。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啊，是吧？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综合症啊，是吧？哎，这还有一个代谢综合症啊，哎。中医讲究的叫辨证施治，这个辨就当分辨区别来讲，而一旦呢分辨不明白了，区别不了了，你看这聪明的外国人就用综合症给概括了，而实际上真的聪明吗？是吧？综合症会看不会治啊，小聪明啊，最后痛苦的是病人，是吧？那么中医呢，他对糖尿病、脂肪肝还有这个痛风，对这三大病症的认识就是一个字，湿啊，湿，脾不化湿，脾不化湿，湿行血脉之间，它就会形成动脉硬化和堵塞。这湿气再多了呢，痰蒙心窍啊，那就叫中风了，是吧？那这个湿淤积在肝经和胆经当中呢，它就会积湿而产热，叫湿热之症。 这个湿热也会被习惯的称为火，是不是啊？像胆囊炎，胆火三连症，大便头干，嘴苦，是吧？咽喉痒痛，这都是胆经不通的一个症状。有的中医把它称之为胆火，有的中医把它称之为湿热。说是胆火的人，哦，给吃泻肚的药，结果暂时缓解，停药后加重。怎么着啊？治标不治本，不是外国大夫的专利。好多中医学业不精的也经常犯这毛病，上火就吃拉肚药。你倒看看这个人是真火还是假火呀，是不是啊？所以啊，老祖宗上的教诲说，中医者不分阴阳，伸手辨错。所以治标不治本也有中医，而且现在这样的中医还大有人在。所以啊，吃中药把人的胃肠的津液给吃没了，吃出了中药的舌头。什么叫中药的舌头啊？实际上提起这个，我们作为中医的都应该惭愧。中医讲求辨证施治，而你吃中药给人吃的胃肠津液大损，那舌头没有胎了，全是碎裂的小纹，你用中药给人治坏了，治成了病，你难道真的不惭愧吗？是不是？所以这是中药乱入给胃肠的伤害。如果你说这是轻的，好了，有的人拿中药给人减肥，美名其曰中医减肥，实际上就是给你吃泻肚药，是吧？吃一些菌下的药，吃泻肚药跑肚拉稀，拉的腿都软了，人不敢吃了，也就得了。而有一些大寒之药，好家伙，给人搞成肾衰竭了。所以药没有错，而错用药，那才是害人不浅的事。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说，我说好多疾病错治乱治倒不如不治。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啊，好多药物它都不治病。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哎，它是到体内啊，拆了东墙补西墙。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啊说法，说药物治病往往是用一种痛苦来替代另一种痛苦。说什么意思？说高血压病，我们吃上药降压，是吧？你问没问过人血压为什么高啊？实际上啊，高血压病早期的血压增高，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不舒适感的血压增高症，恰恰是人元气足，人体出于自保而提升了血压，来弥补因为管道不通而带来的供血供氧不足的一个情况。所以代偿期的高血压病对人是没有任何伤害的。那么这个时候科学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根儿的，但是降压药是治不了根儿的，因为降压药把血压给搞下来了，是血压值是下来了，但是人开始头昏脑胀了。你付出的代价呢，是心脑肾因为血液灌流量不足而出现的缺血缺氧的损害，是不是？换而言之来讲，这个路啊修得太窄了，是不是？所以呢，这地方就会经常的堵车。哦，你认为堵车 不去呢改善这个路的环境，你干脆这块就不让过车了，那你还修这路干什么呀？所以一样的道理，是吧？要想不堵车，那你就保证这路的宽敞畅通，是不是？他就不堵车了呗。那么高血压病的治疗也是这样的，是吧？如果只是暂时的降低了血压，扩张了血管，一停药血管又回缩了，是吧？回复到它本来的状态了，而血管上的堵塞的因素你并没有去掉，所以这种治疗结果只会导致越治越重。那你这种暂时血压升高的数字下来了，而给人带来的痛苦是缺血的加重，更深的痛苦是化学药物肝肾的累积，那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养生它和治病是不一样的，养生不问病，养生也不问你多痛苦，养生问什么呢？问因，就是糖尿病是咋得的，是不是？有多少人得了糖尿病在家玩绝食疗法呢？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不吃就不得病了，他得看你错哪儿了，对不对？老人家的20年糖尿病咋来的？累出来的，那干活不要命，而且呢长时间的坏脾气啊，心情不好，饮食是正常的，干活不吃饭你拿什么干活？结果呢这20年来医生更多的是让他控制饮食，让他加大运动量，是不是？这明显是乱弹琴，是吧？本来已经很劳累了，还加大运动量，干活不够再锻炼，更加的劳累，是吧？那你再不让吃，消耗的多了，你再不摄入营养，那不搞成营养不良了吗？所以治病不问因的医生是相当的可怕。反过头来呢，养生就是在改错，包括这代谢三大病症，是吧？我刚讲了，它都是痰湿之病。我们已经讲了湿在血脉，那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微循环的堵塞，动脉的硬化。那么湿在人的肝胆，那是胆火、胆囊炎、肝囊肿，甚至呢沉积到肝上形成脂肪肝纤维化和硬化。那么这个湿，脾是来化湿的，而肾是来逐这个水的，所以湿到肾去呢，哦，是肾结石，是膀胱炎、肾炎、尿道炎，是肾积水，肾的湿毒不能化，是肾功能不全症。所以痛风性关节内调外养，外边怎么调治啊？哦，拿木桶红花淡盐水泡脚，泡完了脚那盆底下有粘液，这叫什么呢？这叫浸润啊，浸润。另外泡脚的水一定要是热的，42-43度，哎，尤其是要泡到后脖梗子出汗，脑门见汗，那是最好的。哎，有的人说我不爱出汗，我多泡会儿了，不成，20分钟，哎，过为过也，过了头你就容易疲劳了。所以养生啊，不能一日曝十日寒，它需要天天日复一日的重复加强。你可以一天泡2回泡3回，但是一回不能超过20分钟。尤其是心衰的人还要酌情的缩短时间，15分钟 十分钟这都可以。哎，泡脚时候别闲着，哎，弄两个孩子弹那个玻璃球，放在什么呢，水盆里头，一脚踩一个，这叫踩龙珠。什么意思？好，进行脚底的按摩踩踏啊，这是外部的调整。但是脚一定是擦干的，不能晾干。泡了湿了呱唧的脚，你照着凉风，你那要引狼入室，把风寒引进来了。擦干了脚进被窝，那内部的调节方案呢？哎，减少尿酸的生成。有的朋友说减少，我能不能不让它生成啊？可以啊，人死了尿酸就不生成了，对不对？所以痛风病患者千万谨记因噎废食，你即使一丁点儿都不吃，我告诉你，你身体内的储存的蛋白质的分解照样升高尿酸。所以尿酸过高，过度的控制饮食，那么后来面临的是死路一条，叫低蛋白血症。啥意思？为了不让尿酸升高，你不吃蛋白质，你不吃好啊，代谢需要把你身体蛋白质分解，人开始变得消瘦，人血当中储存的蛋白没了，没有免疫力了，血当中蛋白越来越少，低蛋白血症之后浑身浮肿，到那个时候就到了腹水、肾积水、肾衰竭的终结时刻。所以说我讲啊，好多人你不要胡乱的控制饮食，人是铁饭是钢，你不是饮食上得的病，饮食这不能乱忌口，是不是？那回过头来呢，那些因为大鱼大肉喝大酒得上病的人，相反你劝他们忌口，他们还不见得能忌得了，对不对？所以该忌的还没忌，不该忌的乱忌，这就是病为什么越治越糟糕的关键，是不是？控制饮食是一关，但是控制不是绝食，像鸡蛋、牛奶，是吧？这类高蛋白的饮食不假，但是嘌呤物质含量是非常低的。而反之呢，你像火锅汤，这是不能喝的。啊，瘦肉可以吃，但不能多吃。酸奶可以喝，但不能多喝。尤其是老年人常年喝酸奶的，也会导致尿酸的升高，这也要注意预防的，是不是？所以叫食之有度。所以经常啊，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徐老师，你看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实际上，从养生学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多少，只有均衡。什么多吃了你都会得病的，什么少吃了你也会得病的。所以本身多就是很不专业的。这专业的养生讲究的叫均衡，啊，用健康的方法，不要再去造新的错误，不能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是吧？那么牛奶煮芹菜的食疗，一则补充了蛋白，二则可以平逆尿酸，但是你别把它当成秋水仙碱。化学降尿酸是用碱性药物来综合，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人的身体的体质本来就是个弱碱性，但这个弱碱性是相当的弱， pH 值 7.35 到 7.45， 酸中毒还有的治。如果乱用碱性药物把身体搞成了偏碱性的体质，麻烦了，碱中毒是无药可救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是吧，包括咱们看中央电视台是吧，专家呀、学者呀，已经曝光了所谓的碱性体质的、酸性体质的一些不科学的论断。人的这个碱是很绕的一个偏碱，如果乱用碱性药物，导致了中毒，对身体的伤害更大。所以大家呢，不要被这些噱头给欺骗了，啊！所以人的饮食是均衡的， 不是什么偏酸偏碱的，哎，概括成一句简单的话叫荤素搭配啊，希望大家把它平衡好。双肾舒佩戴磁疗脚垫，通过磁场作用有助于肾的代谢啊。尿酸过高的朋友不要光检查尿，一定要是血和尿的双方面的检查，来对肾功能进行评估啊，这是科学的调养之术。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是低血压病啊？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是高血压病。好了，是一档健康文化类的节目。这个文化它从知识不一样，知识是死的，文化是活的，是吧？你看高血压病有标准，高压高过160，舒张压低压高过95毫米汞柱，人在比较安静的状态下连续测3次非同一天达到了这样的血压值，哦，高血压病。那天呢有个老哥哥储秋菜啊，刚搬完大白菜，是吧？哎，结果呢在家里楼下测了个血压，哦，老爷子高血压病，你得买咱们家药吃啊，是吧？这是楼下那个药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哎，老爷子心很慌啊，给我打来电话，我明确的告诉他，我说您高血压病是假的，我说这不合乎规矩。第一个，我来告诉大家，全国所有药铺没有国家允许哪个药铺能给病人定疾病，这个诊断权药铺是没有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另外一锤子就给定成高血压了，一定是别有用心。高血压是连续测3次，而且你是安静的时候测，你刚搬完大白菜，你最起码歇一个钟头之后再测，包括呀你排着队挂号上医院，你到医院了你喘口气儿再测。另外告诉大家，高血压病不是什么疑难病，没有必要非得找专家给你定，你到社区医院坐那歇会儿聊会儿天放松了再检测都能测得出来到底是还是不是，所以不要盲目的戴高血压病的帽子。这高血压病的帽子都抢着戴，哎，这低血压呢？低血压好多人却不以为是。我们了解到现在咱广东啊好多的人呢都是低血压，是吧？实际上呢，这跟广东人啊夏季喝一些泻药，喝一些什么呢，哎，凉茶都是密切相关的。什么原因呢？祖国中医说寒则温之，热则泻之，这个泻药是不能乱吃的，包括减肥药，是吧？该泻的可以，不该泻的乱泻就会大伤人的元气。所以我给大家讲过，在陕西的宝鸡47岁脑梗后遗症的朋友，本来应该恢复的和健康人一样的，结果治了3年仍然是卧床不起，说怎么回事啊？哦，后来找到了罪魁祸首，就是把泻药当饭吃， 把跑肚拉稀的药当茶喝，已经泻到脱肛了，元气已经大亏了，他拿什么来恢复中风啊？说这大家一定要知道，高血压病有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那么低血压病的诊断标准大家要知道，人在安静状态下高压不足90，或者低压低过60，满足其中任何一样条件均定为低血压病。但是低血压病人多半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说这叫什么呢？古语道勤能捕捉，说我这个人特笨，但是我很勤奋，通过勤奋努力能够弥补不足，是吧？弥补这个不聪明笨拙。甚至好多伟大的科学家，是不是啊？什么这爱迪生啊，是吧？什么爱因斯坦呢，是吧？小的时候就被人当成傻子，是不是啊？当成笨蛋。后来呢，啊，由于勤奋和内在的潜质的迸发，成了什么呢？哎，著名的科学家，成了对人类有巨大科学贡献的人。一样的道理，人年轻的时候血压低，人没有任何感觉，为什么呢？年轻啊，阳气比较足，血管内壁呢比较光滑，人呢年轻挺有活力的，你感觉不到。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好多事情力不从心，是不是啊？精力呢不够充沛，甚至呢疲劳感很强，有的严重的提早的出现了掉头发，视力下降，手脚寒凉，是吧？力量呢减弱，浑身疲乏，这些症状。但是好多人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把低血压当成病，甚至认为啊，是不是劳累啦，是不是操心啦，是吧？是不是季节变化呀？血压它是人生命的四大指征之一。什么叫生命四大指征啊？心跳、呼吸、血压、体温。所以在临床上写病历的都应该知道这四条写在最前面的。但是现在好多人忙着查核磁，忙着造 CT, 忙着给医院呢交费用，检查了16-13招，自己血压是多少不知道，心率快不快不知道，很奇怪。这叫什么？这叫舍本逐末。还有啊，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人体检的时候千万不要走过场。体检是为了给身体做个检查，如果你把它当成形式化走马观花了，到最后血糖、血脂、血压、心电图一样你都不知道的话，你这体检也等于什么呢？哎，白给医院花钱了。这就跟你下馆子一样，花了钱没吃饭，那是最大的浪费。上医院看病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也是最大的浪费，是不是啊？说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低血压病什么时候发病？实际上刚才我说的这些就是中年发病。那什么时候才能引起人重视呢？60岁，是吧？有的早一点的56岁。人到60岁血压还达不到80/123的话，那么您就会得上脑萎缩，甚至得上脑梗。是60岁得上的吗？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就像人一顿不吃饭饿得慌，两顿不吃饭还是饿得慌，是吧？ 人那个三天不吃饭饿得打晃了，你给他七天半个月不吃饭，那就饿死了。所以人饿死了不是一顿饭没吃饿死的，而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长时间吃饭不好，人就会饿瘦了，不是一顿饭没吃好把人饿瘦的。所以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你再看脑萎缩，就像有些老哥哥老姐姐找到我，哎，徐老师啊，我有肺结核呀，我怎么治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现在什么表现呢？他说我很好啊，吃得好睡得香，是吧？我还能登山呢。我说那肺结核从何说起啊？前一段体检吗？说我肺里边得过结核，已经钙化了。哦呦，结果呢又把我给逗乐了。我说老人家多虑喽。我说你呀是个英雄。他说我得结核我什么英雄啊？我说对呀，现在好多人得结核，是吧？吃药打针住院折腾大半年，把肝肾都折腾坏了也没好。我说你这好啊，得解核不知道啊，自己已经好了，是不是啊？哎，好了自己都不知道得过。我说你的身体有多强的抵抗力啊。啊，他说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吧？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咳嗽没当回事儿，吃点好的休息休息就过来了。我说对喽，那个时候你已经把结核打胜了。所以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吧？我们要正确认识我们的敌人，是吧？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敌人现在正在进攻，还是已经被我们打败了？我们都要有清醒、正确的认识，是吧？哎，不要呢被疾病给吓倒，甚至疾病已经被你消灭了，是不是啊？已经被你打死了，啊！你看着你的成功，你还把自己吓倒了，这就得不偿失了。结果我给老人家讲完之后，哦，老人家一脸的乌云散了，是吧？本来是很忧愁的，哦，现在放轻松了，哦，我得脑萎缩的条件已经都去掉了，而康复脑萎缩的条件在逐渐的具备，所以这就是个过程。所以好多人正在为得病而苦恼的时候，常常的告诫大家，我说人得病不是现在的错，往往是以前的错。这个以前可以是三个月前，可以是半年前，也可以是几十年之前。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理解之后，哎，你就能正确评估你对疾病的战斗力。好了，听到这里之后，收音机前刚才正准备向我提问的低血压病的朋友，我就要回答您的问题了。因为每当有低血压病朋友，我告诉他60岁得脑萎缩的时候，所有60岁的70岁都说，徐老师你说晚了，我得伤了，对不对？所有呢不到60岁的40几岁的50几岁的都会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啊，没问题啊。我说好啊，我说你现在还年轻吗？我说你可以做检查了。有的我就问他了，是吧？我说你的老父亲老母亲怎么样啊？说他们就是低血压。我说他们现在人怎么样啊？哦，脑萎缩脑中风，是吧？甚至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啊，天时地利人和，疾病无轻无重，是不是？这个疾病啊，你不要说哪个病轻哪个病重，这个病一定要和得病的人结合起来，我们才知道它的轻和重。肿瘤在好多人看来，哦，那是危害人类健康的杀手，是吧？但是现在在全国，那特别在北京，北京有个抗癌联合会，是吧？一个一个抗癌英雄活得比健康人还快乐幸福，对不对？所以大病有的在有些人身上算不得什么，反过来感冒 好像是小病，肺心病的人得上很可能就一命呜呼，导火线呢，是不是啊？肺内感染呢，是吧？所以得什么病，得病的人，病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以及它应和了什么季节，你在调整过程当中，养生保健过程当中，你又对自己做了些什么，这些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有的人说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谋，是吧？这样的态度很被动，或者来说很消极，而且他根本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什么叫生死由命啊？就是生死由人的五脏而定，五脏的功能决定了人的生死。那什么又叫富贵在天呢？就是你能不能和天时，是不是啊？中国人很乐观，啊，好多事情做得很好了，做得很成功了，做得很出色了，那个外国人老外就会说，哦，我怎么样。现在有些中国人也染上这样坏毛病，哎，这样的人离失败就不远了。而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中国人的谦虚却告诉你，哦，这都是托老天的福哦，只不过是在合适的时间发生了合适的事。反过来，哎，有好多人做了好多努力，是吧？结果呢，并没有治好，是吧？甚至呢，事业上有失败了，是吧？于是好多人就埋怨老天爷，这叫什么？这叫怨天尤人，是吧？而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呢，哦，是我自己努力的还不够，所以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这样的智慧，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该坚持的时候我们把它坚持好，是吧？该放弃的时候我们要洒脱，说这样就不会有抑郁症，就不会有强迫症，就不会有心肌梗死，就不会有心脏的瓣膜反流。但是现在在世界上，包括在咱们国内，抑郁症、强迫症、心理障碍症越来越多了，这些病是药物所不能治愈的，而恰恰相反，有的心理学专家说这些人的心理不健康。那是什么让他们心理不健康呢？我告诉你，空虚，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对中国祖先祖辈上宝贵的精神财富的淡漠啊。现在有一句话叫潮人，是吧？什么叫潮人呢？就光是追着潮流，是吧？老祖宗的光辉形象，老祖宗的心理智慧，老祖宗的心灵上的富有，他们都不具备。所以潮推到上面，别忘了潮涨马上就是潮落，是不是？别忘了一个浪头冲上去就会打到最下面去，一样的道理。那么低血压病的朋友